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，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在长长的一生里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？ 渐渐刺痛了回忆， 青春再见吧，那放肆的幸福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无尽的忧伤，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，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， 遥远又靠近，最美时光，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。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在台湾歌坛有三个艺名叫做娃娃的人，一个呢是唱着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手金志娟，另一个是唱过问情的蔡幸娟，还有一个就是写词人娃娃陈玉珍。陈玉珍写过很多有名的歌词，像一剪梅、水中花、相见恨晚，还有这些年来和陶喆合作的作品黑色柳丁、 Melody 还有花旦等等等等。当然和前面两位知名的歌手相比，娃娃陈玉珍的名气要小得多。以为写词的娃娃就是唱歌的蔡幸娟或者是金志娟的人，到现在还大有人在。最美时光，我们来听听这位幕后的女词人她的音乐故事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收录在蔡琴的第一张作品1979年那张大碟当中的《相思雨》，是由娃娃填词作曲。 在午后的微雨里，静听燕子的低语，在斜斜的栏杆外，淡忘柳树的相思。 同飞于晚霞西落， 这首歌发表在填词的陈玉珍，她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学中文的娃娃陈玉珍呢，是在一个很偶然的音乐的机缘下进入到音乐的圈子里。当年有一个改变了很多音乐人一生命运的比赛，叫做金韵奖。娃娃陈玉珍的同学参加了这个比赛，然后呢，把陈玉珍的诗谱成了歌，拿到了唱片公司。这首歌很幸运地被蔡琴所采用，现在想起来是那样的不可思议。因为你写了一首好的歌词，然后大家会千方百计地打听这个填词的新人到底是谁，然后又找到你本人要求你写歌。因为这个机缘，毕业之后陈玉珍当了编辑，在当编辑的日子当中，他开始为一部电视剧写主题曲。他翻了翻这部电视剧的大纲，于是很有感触，写下了代表他一生填词生涯的代表作《一剪梅》。 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要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 这是90年代初台湾的一部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，叫做《一剪梅》，也为唱歌的费玉清带来他事业生涯当中的又一个春天。填词的娃娃曾经说，他是误打误撞进入到了音乐的圈子，因为他生在那个以歌言志的时代，所以因为填的一首好词可以和很多优秀的音乐人合作，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《一剪梅》，正是由当时风靡一时的陈彼得作曲编曲，也是台湾音乐大师级的人物陈志远，正是他们三人通力合作带来了这一首不朽的经典。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，你在哪里？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，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，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。我是钟静，最美时光，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。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； 在90年代，可也许是 我问天上的云怎么下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。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千年，可大概是 一千天，一千天，一起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的是台湾的金牌词人娃娃的音乐作品。在80年代和90年代，那是台湾的电影和电视的黄金年代，有很多的歌曲都是因为电影的传唱而传播到了大街小巷。在91年，台湾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做《八月桂花香》，其实对于这部电视剧本身的剧集的印象已经变成了无数的小碎片，只记得在剧中第一次认识到了刘松仁，第一次知道何谓格格，还永远地记住了一首歌，歌词里唱到尘缘如梦，几番起伏总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云。时隔多年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这首歌叫做尘缘。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，李健也再次翻唱了由娃娃填词的这首作品。 几番起伏总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云。今夜成空，宛如挥手袖底风，悠悠雨里香飘在深深旧梦中。繁华落尽，一身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。自在花开花已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，一阵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， 只有桂花香伴飘过。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，一城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伴飘过，只有桂花香。 满腹相思都寂寞，只有桂花香安飘过。陈渊的歌词就像是唐诗宋词一样，非常的典雅。其实这和填词人娃娃陈玉振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他是中文系出身，所以他对于文字的态度和很多快消时的填词人不同。娃娃曾说，如果要选一首歌来代表自己的话，那么这首《尘缘》会是其中之一。之前说到台湾歌坛有三个艺名叫做娃娃的人，其实其中这两个娃娃也真的有合作过，那就是填词的陈玉珍和蔡幸娟。这首歌是在90年代的时候，娃娃陈玉珍重新填词了谭校长的一首歌，谭校长也凭借这首歌登上了央视的春晚，之后交给了蔡幸娟来重新演绎《水中花》。 写秋梦。

生活多点乐趣。只要这样的感觉就可以，变变自己，心情变得一句。只要这样的感觉就可以，什么都不在意。 这首歌叫做《一个人旅行》，是娃娃为童安格填词的作品。不同于以往的《幽怨》和《情深》，这首歌里的童安格听起来更加洒脱。看到作词人是娃娃的时候，很多人会问，娃娃不是唱歌的吗？为什么他会写歌呢？实际上这是一个长久以来的误会。在台湾歌坛有三个叫娃娃的，一个是唱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的那个金志娟，另一个是唱过《问情》的蔡幸娟，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填词人娃娃陈玉珍。与前面两个娃娃相比，陈玉珍的名气似乎要小很多，不少人到现在还以为写词的娃娃就是唱歌的金志娟。其实陈玉珍用娃娃的笔名写过非常多有名的歌词，比如说早年的《一剪梅》《水中花》《相见恨晚》《想和你去吹吹风》《左右为难》都是出自他的笔下。当然不得不提的还有这首他为谭校长填词的少有的国语歌《难舍难分》。 知道我说谎，我茫然走错了地方，却已不敢回头望。舍不得杏花春雨中的你，隐隐的小雨，雨打风飘年华流酒，恍然睡梦中。走过了一生，有多少珍重时光，爱的人分享，我总是顺错了方向，相信却又不能忘。放不开魂牵梦系爱的你，无处说凄凉，回首灯火已难删除，是否还有你。笑云散的往昔，如今在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要和你我永远不提，但唯有想你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相信却又不能忘，放不开魂牵梦系爱的你，无处说凄凉， 回首灯火依然闪烁，是否还有你？说起来人生的浮浮风尘，不能够留一点回忆，但谁又难分萤火追寻烟消云散的往昔。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，有个你我永远不提，但会有想你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说起来人生的浮浮风尘，不能够留一点回忆，难舍又难分萤火追寻烟消云散的往昔。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要和你我永远不提，怎会有想你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爱暖； 在90年代，那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想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千年，它大概是 一千天，一千天，一起过千年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娃娃陈玉珍的音乐作品。在90年代，流行音乐上流行的是伤情歌，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周华健他那种喜忧参半甚至略带伤感的歌，在所有的伤情歌当中显得如此的特别。他可以健康的诠释，没有任何无病呻吟的负面感，反而能够让听歌的人在听过之后体验到一种神奇的治愈效果。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他唱过的歌，哪怕是带着招牌式的哭腔来唱，还是一副温暖贴心的模样。也正是这种立竿见影的情绪安抚效果，让90年代的周华健风靡大街小巷。而现在来看，填词人陈玉珍仍然功不可没。这是他为周华健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所写的歌，你现在还好吗？ 放在一边，不知不觉回忆取代这一切，爱的再深已是从前。你的梦想我不再了解，我的心情是有些抱歉。人来人往，寂寞会成为习惯，唯独对你有些想念，想着你。有没有人让你真正的快乐？ 人往，寂寞会成为习惯，唯独对你有些想念，想着你。 你现在还好吗？是否过着你想要的生活？我不能为你做到的，是不是你已经拥有？淡淡的几句话，找不到一个伤感的字眼，但却能够让听得懂的人泪如雨下。这就是填词人陈玉珍的魔力。词和曲有的时候需要相互懂得，需要完美契合，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。所以在辛弃年之后唱片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之下，周华健发行新专辑的时候，还是第一个想到用娃娃陈玉珍来填词。那一年，周华健在一次家庭聚会当中无意中唱了一段他的妈妈最喜欢的《天涯歌女》，这首歌还没有唱完，母亲便潸然泪下，所以周华健想到用声音来演绎从周璇到王菲这80年的时空里一系列女人的经典曲目。这是一张把京剧和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专辑。我还记得专辑的封面上是周华健自己亲自上阵拍摄的花旦的形象，甚至还特意邀请到了梅兰芳的第三代传人前来合唱。穿越时空和性别的惺惺相惜交融在这首歌里，不完美但是却值得我们纪念。花旦， 妹妹入戏太深，一步一步颠倒众生，假假真真付出岁月青春，那情意你可得到几分？花花舞台多缤纷，走着走着岁月无痕，浮浮沉沉，爱恨回荡歌声，惹得你忘了现实的真。也许千帆过了还在等，也许笑眼泪光盼到那个人，也许动了我的情，乱了你的心，蓦然回首是谁的人生？也许抖落了一身风尘，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，也许幻化了乾坤迎来了掌声，歌声悠悠流过梦一样人生。假假真真付 住岁月清晨，那情意你可达到几分？花花舞台多缤纷，走着走着岁月无痕，浮浮沉沉，爱恨回荡歌声，可得你忘了现实的真？也许千帆过了还在等，也许笑眼泪光看到你感人，也许动了我的情，乱了你的心，蓦然回首是谁的人生？也许偷落了一身风尘，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，也许幻化了乾坤迎来了掌声，歌声悠悠流过梦一样人生。也许千帆过了还在等，也许笑眼泪光看到那个人，也许动了我的情，乱了你的心，蓦然回首是谁的人生？也许偷落了一身风尘，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，也许尝落你的泪，敞开你的笑，为你歌唱就是我要的人生。 Oh,